内地累计112,900几宗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103,0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5点，跌639点，成交金额4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89点，跌8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5.4，跌19.6；美团系127.3，跌16.7。恒生中国企业70.52，跌3.04；阿里巴巴89.35，跌6.75；友邦保险76.2，升1.25；盈富基金20.46，跌6.4；快手系65.25，跌8.65；京东集团199.5，跌37.9。港交所327.2，跌咗10.8；李宁57.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5，英镑10.243，瑞士法郎8.414，澳元系5.745，加元6.123，新西兰元5.367，欧元8.606。每百日元兑港元6.7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834。日经平均指数报25,087点，跌602点。港金报18,5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27美元，卖出1,99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锦田公路去石岗方向，近住高埗村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高埗油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坎口、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正式推出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我哋鼓励市民咧，第一时间如果有个阳性嘅结果咧，系向我哋去呈报。嗱，医管局嘅同事咧，亦都会尽快以互信铃啦，向高风险嘅感染者咧联络，提供分流分层嘅医学支援。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目标清晰，立即分享。唱作歌手进发的陈长天第一首和乐迷见面的作品就是由他自己填词的，写的是一个人明明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但因为喜欢上另一个人，就算不相容亦都希望停留在对方的世界。作曲小林制歌，填词陈长天，编曲 Ben John， 监制 Ben John Kidman。 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三级，龙虎榜的第十七位，陈长天《沉沦在你的世界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喂，棒棒声，唔使惊，因为星期六咧就好快嚟到，我哋又可以放两日假，重新打下气吓。我系梁继章啊， 大家好啊，我系李丽睿啊， 我系风和日丽强，祝大家今日有一个好好嘅小周末，听日就可以 唔中意，我要大周末，我唔要小周末 ，Happy Weekend， 我要大周末， 我唔要大又唔要细，总之我要开心得唔得啊 ？Happy Weekend， 冇错， 开心周末， 即系等于咧嗰句至理名言，佢话生命唔系睇几长，系有几好， 冇错，有几咁丰富，系咪？ 啊，富有有写心里边，咦，今日马老爷带嚟一个，应该阿傻姐啊，呢个傻沙沙。沙拉姐带嚟一个好嘅感觉，即係我哋呢只要好地 enjoy 呢，其实有时呢就算係两个人啦，简简单都可以开心嘅。 简单呢一句说话就话生命要好不要长㗎嘛，係咪唔係长就好嘅。 知唔知呀马老师，唔係块面长就係恶啲嘅。唔係你呢话 佢咩都唔使做。 佢个泥螺河呢就有学问啲嘅。知唔知呀吓。 好啦，都同大家要讲下，就係今日星期五啦，我哋好开心啦，一阵间嘅话呢亦都会有就你又知唔知。除咗我哋三个咧，就互相互片之外嘅话咧，后嗰半个钟嘅话，仲会系请嚟有啲名人版嘅，今日犀利啊！我哋有大只仔， 大只仔阿只姨啊，啊只姨咧就系睇背脊啦、脊骨啦、所有嘢啦，咁所以今日嘅问题咧。嗱，其實咧，我成日次同啲嘉賓講，你唔好俾埋答案我啦，因為佢以為我係組，即係我係 organizer， 即係我係接頭、 哦、 接頭嗰、那個。係，咁所以 medium 係啊，因為我係個中間人啊嘛，佢一次過掉曬啲問題答案，我冇睇㗎嗱，我淨係睇，我淨係睇咗有一， 信你啦， 睇咗有一條。佢问人个头有几重？ 哇！人个头有几重？应该都唔重噶。 哇！真系唔知几重。 个个唔同， 有啲唔动脑筋嗰啲好轻。 哦，装草噶嘛，有啲系咪？ 有啲唔动脑筋，唔动脑筋嗰啲好轻。 你错，大佬，我谂佢系有动脑筋嘅，动脑筋睇下点偷懒，动脑筋睇下点样唔动脑筋。嗰、那個人你都識噶， 我講嗰啲，我哋講 我哋嘅朋友咯。 我唔知道，你講緊朋友啊？ 係啊，嗰個係我朋友嚟㗎，係 啊，又或者講緊一個豬隊友 啊？我冇講啊，我唔知啊。 其實佢哋有動腦筋，不過佢哋諗嘅嘢同你諗嘅嘢唔同，係咪？佢哋就係動腦筋，睇下點樣唔使動腦筋。 嗰陣時咧。我曾經有個朋友阿倪震，佢話咧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咧就係勤力嘅懶人， uh-huh. 一種係懶嘅勤力人，即係有啲好勤力，但其實佢係好懶嘅， uh-huh. 但係佢嗰個包裝好勤力嘅，係、uh-huh. 啦， 成日走嚟走去。 但有啲人咧，你以為佢好懶，但係佢做好多嘢嘅， uh-huh. 你都唔知 係咩、嗯？ 馬小強， 我覺得有幾種人 咧。馬小強一定係一個好勤力。 嘅廢人咯，佢係第三種，佢係扮好勤力嘅廢人。 嗱唔關我事啊，嗱唔係啊，嗱小強 唔係廢城啫嘛， 唔係我講噶嗱， 我係 廢城，唔緊要，所有嘅嘢我擔當。 哎好啦好啦，開心心講下笑話，咁又三個鐘頭係咪？2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上到生效。星期五啊，听紧我哋嘅 榜首快活人。 蚊蚊子啊！ 你识直接讲嘢？ 蚊子， 蚊子， 发音歪咗。 嗰啲系咪蚊子？ 蚊子系啦，叫做《蚊子爱情进行曲》吓，咪头先唱嘅。 好开心啊！呢班叫做乜嘢？沙巴啲 girls。 中国娃娃 ，China Dolls。 中国娃娃，哇！ 佢都得意嘅，但系佢哋又喺泰国出嘅啲。 系咯。 所以好多泰文不，因为佢好似系由中国去咗泰国住嘅两个女仔。 哦。 系啊， 中国娃娃。 即系佢系啦，咁所以佢好熟悉泰文版，即系泰文歌嘅，咁啊出咗好多呢啲。我以前播过几次噶，单眼皮女生啊，蚊子爱情最难曲。 都系佢哋作品嚟嘅。喂，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今日天晴干燥，吹黄东风啊！展望听日大致天晴，相当之炎热。我感觉而家都廿二度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 系、冇错啦。 今日真系好热啦，我外套我除埋。 紧要啦，你屋企你除埋裤得啦，唔 使啦，你唔着衫都咁话啦。 你屋企系咪先？ 你可以裸体广播。 冇错啦，你真系揈下揈下嗰个头发都得啦。 我就裸广。 系啦，真系你已经冇再捽泥啦，系嘛？冇着翻件衫咧，坐喺度正襟危坐。记得你第一日 work from home 咧，仲巴巴闭闭。我今日查咪法例啊，因为要严谨对待。今日咧， 而家咧，仲要唔出声添，冷处理啊！ 喂，你唔可以唔坐一日噶喎。 喂。 我冇啊，我唯有扮收唔到咋，因为我知道你今日两个咧开行火对付我啊嘛， 梗系啦，我哋都忍咗好耐噶啦，系啊， 横掂你哋两个， 哇好啊，最紧要就系咁系咪先？咁因为呢一排都已经廿几度啦，系嘛、嗯？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验证生效啦， 就爆火噶啦， 而家兴合爆发，而家咁样， 喂，好啦，嗱，今日咧其实咧即系喺职场里边咧都好多咧讨论区嗰啲叫小智慧啦吓，咁啊咩对付社博工啊，咩 A 字博啊，等等。今日咧有一篇文章咧，佢对付懒惰同事啊，咁啊，做咩你笑嘅？ 系咧，点解笑嘅？点解咁开心嘅、 哦？千祈唔好以为我哋话你吓，绝对唔 知己知彼。 系啦，但系你可以对号入座，唔好话我哋针对你，但系你可以对号入座。 其实咧，真系噶，有时咧出嚟做嘢咧，即系好多嘢咧，即系叫做一路做到学啦咁样。但系做嘢就容易学啊，因为你会慢慢上手嘅，即系几唔熟悉。但系对付人咧，即系人与人沟通啊、相处咧，就 一世嘅学问啊， 一世嘅学问， 真系噶。 同埋因为一间公司一定有好多唔同性格噶啦，唔同做嘢态度噶啦。 系啊， 有啲就可能正派啲吓、啊，你又唔使咁惊佢。有啲可能咧就会喺背后扇下你啊，整蛊下你啊咁样。 你有冇啊？ 咩人话？ 你有冇啊？ 你咪我哋问佢啊？ 被人扇啊！我咁系 被人扇啊！ 被人 我个人真系忠忠直直。咩单咩都唔偷食，我可能我俾人扇完都唔知道。我想讲就 系 我俾人扇完都唔知 道。系啊，俾人扇咗或者 扇 完都唔知啊。咁你咧，你有冇扇人啊？ 我唯一试过，对唔住啊，我唯一试过有一次。 俾人扇过。 我唯一试过有一次咧，咁样。咁咧我就以为诶嗰个人系一个 好人。 好人啦、啊，或者我唔应该定位为好坏好人定坏人，可能佢唔觉得自己坏嘅。咁、我讲咗啲嘢俾佢听，关于另外一个同事嘅。某啲行为啦咁样。我唔係想都背脊喎、因为我以为佢唔会讲出去。 咁、但点解你同佢讲呢你同佢好 friend？ 好似佢问我。 哦。 咦 呀 边 个 点解会咁边个点解会咁边个点解咁嘅或者做咗咩咁你问我我咪讲。 咪答你囉。 答囉咁样。跟住呢兜个弯呢我啱啱经过佢同老细倾紧偈我听到佢将件话俾老细听。 话系你讲嘅。 系啊。边个话呢边个咁咁咁。 好多人都鍾意咁样。 跟住我即刻望住佢佢就喺度苦即即笑囉即尴尴尬尬哎呀俾你睇到添咁样。真系一阵间咋真系事隔十零分钟。 但我諗相信嘅咪系你同埋嗰个讲你督你背脊嗰个同事。都已经对另外嘅一位同事有啲不满咯，系咪啊？ 可能系嘅。 其实佢就唔敢用自己嘅名义嚟去话嗰个同事，咁、所以咧佢就话阿梁继章讲嘅咯。 系啊， 好多人都系咁样噶， 系啊， 好中意噶，唔系都净系职场啦，我觉得做人啊、朋友啊、屋企人啊都会咁嘅。 系咪马老爷？ 唔系啊，我都喂我讲单嘢俾你听下，我真系职场遇过。有一个咧，我曾经喺一个商场帮人哋做一啲推广工作。咁咧个老板咧，与此同时咧，亦都揾咗一个前嗰啲新闻主播，咁佢做咗 PR 嘅嚟。咁、个 PR 咧就好唔妥我嘅，因为佢觉得嗰个老板请咗我咧，就剥削咗佢接呢啲 PR 嘅工作，所以佢好不满我。其实好不满我成个部门嘅，咁有一次咧搞活动，我觉得好好笑。突然间咧，因为佢负责搞嘅活动，咁我哋协助佢啦，即系系啦，宣传啊，等等等等。突然间个商场警钟大作，火警钟啊，咣咣咣咣，好嘈好嘈，系咁喺度咣咣咣咣。咁嗰位女士咧发咗癫，又冲埋嚟对住我，快啲搵人熄咗小房钟啦！企喺度做乜嘢啊？喺咁喺度嗌嗌嗌嗌嗌，跟住所有人望住我，听我点样答佢。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小姐啊，其实你知唔知咧？消防钟咧要等消防嚟到，佢哋先闩到嘅个 alarm system。 冇人生到嘅。佢好好好好嬲，把包扁扁咗咁行開咗。哇！咁我啲同事睇到咧，就覺得哇，好開心，好舒服，因為佢真係幾乞人憎下。其實你有啲嘢咧，佢我冇覺得佢冇，你又唔知道嘅。即係相信你消防系統係要消防嚟到先生得嘅咁咯。 可能佢已经等咗呢个机会咧，即系想话你好耐，即系咩都 好似有啲乜嘢佢都想炸你， 咩都想炸你咯。 系佢已经 借啲嘢，佢想炸你咯。 系 即系咁啫嘛。 即系可能屡次塞咗都会炸你咯。 系啊， 喂，屡次塞咗你唔好整，咁可能系咁。 系啊， 会佢绝对系咁样。但系因为嗰次就真系几开心。我自己你即系你当黑心啲，我真系几开心。 之后咁啦，嗱，你对付一啲其实我今日有几篇关于同事相处嘅文章嘅， 同我逐样嘢讨论下。 系啦，嗱，有一个咧都讲到有啲唔系几好嘅火爆同事啦。嗱，一篇咧就叫做点样同呢啲懒惰同事相处啦。有一个咧就话有唔知六种啊定九种，即系比较难相处嘅同事，其中一种叫脾气暴躁啊，就系头先你所讲嗰种啦。脾气暴躁嗰种咧，我记得个文章系咁讲嘅，尽量采取一种唔好同。硬碰硬，因为你同佢硬碰硬咧，你等于俾咗啲力量佢再同你再嘈，再嘈啊！ 即系你火上加油嘛？ 系啊，因为你肯嘈嘛，咪再同你再嘈咯。所以你同呢啲人咧，你诶得，我倾埋个电话先。诶得，我哋迟啲倾。即系你揾一个四两拨千斤，唔好同佢倾住。 你如果咁讲法，我觉得咧，你头先讲嗰样嘢咧，都有人会咁对我哋噶。例如我哋会倾啲乜嘢嘅时候咧，佢就话在用膳中，迟啲揾你哋啊。 佢呢招唔系叫四两拨千斤， 咁熟嘅呢个 你熟唔熟啊？ 好熟啊！ 其实会唔会系我哋就系、是、 呼之欲出啊？ 我哋咪就系嗰啲火爆同事啊！ 每次 WhatsApp 佢就 系咪啊？ 食紧饭喎， 系啊！我迟啲再揾你哋两位， 或者直接唔出声， 跟住就唔出声咯， 再唔出声， 系啊！又或者咧就系我哋不断咁喺度讨论嘅话咧，但系佢从来都唔出声，跟住俾啲 emoji 我哋咧就系加油啊！努力啊，拍拍手啊，同埋手指公咁样啊。 沙拉姐，沙拉姐今日食咗指天椒啊，沙拉姐 食咗耳啊， 食咗耳。 我今日食咗炮子胆啊，今日我遇到大家嚟轰我。 离开啊，呢个文章吓，就话咧同一啲咧唔系好肯做嘢嘅人合作。 懒惰嘅同事 系啦，第一。唔好俾佢哋分散你嘅注意力，因为你成日会望住，喂佢又唔做啦，佢又睇手机，喂佢屙屎啊！ 会噶会噶，你会同佢比较咯，就会就点解我已经做咗十样嘢，但系佢都系做咗一样啫，你会 唔 会？唔 好俾佢影响你嘅效率，唔好俾佢分散你嘅注意力。 我有， 系啊，因为你成日会留意住，咁你都会嘥你自己时间。 因为我想同佢比较一下嘅啫，究竟系我嘅问题定系佢嘅问题啊嘛？究竟系我太勤力定系佢太懒惰咧？ 咁我答你啦，我答你啦。 你答我啊，阿专家系啊，梁博士。 第二条啦， 系 唔好谂呢个公平与否嘅问题。头先你话喂，我做咁多，你做咁少，喂，点解成日都系我做？ 公平嘅问题啱唔啱？ 就 系 公平嘅问题。 系啊，大家都系就咁多钱， 不停问呢个问题咧，你就会纠结于公平与唔公平噶啦。 冇得量噶啦呢样嘢。 系啦，咁咯，亦都唔好俾呢个问题或者呢个公平与唔公平啊，佢做唔做啊，佢懒唔懒呢啲种种嘅负能量咧，影响你嘅心态。如果你 系 一个勤力嘅人，继续就做你自己勤力的人，就唔好受佢影响。 因为博士有讲到啊，佢就系话咧，你咁样嘅话咧，只会俾你自己嘅感觉觉得咧就哇好唔得啊，好过唔到自己啊。但系咧可以话俾你知嘅就系、是、情况系唔会得到改善噶。 心态可以改善咪得咯，系咪啊？啊 ，OK， 十点廿六分，翻嚟我哋继续十点半后。 Bye. 空，一起踢走心暗涌。感觉任怕跑要碰，活活的心解了冻，将你闷屈交于我，来热热烈烈地放松，来吧山中放纵，不见你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 来吧山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 来吧山中放纵，不见你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 来吧山中放纵，来吧不羁放纵 because of you baby， just because of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人，十点到晏昼一点钟，有呢首歌曲草蜢嘅叫做三分钟放纵，我哋系三粒钟放纵， 冇错，好开心啊！ 我谂住以为三分钟热度添呢首歌， 你呀、啊、你讲 系啊， 你呀、啊、哦，系咪马小玲成日都喺度投诉你咧？得个三分钟热度， 依你讲咩？我听唔明嗰啲解， 一阵间就冻啦，你唔会唔知嘅。 哦 okay、好啦嗱，咁我哋今日咧仲有呢个网上情缘喺十一点前，同埋咧十一点后你又知唔知噶啦？马老师，今日你个问题深唔深噶？俾啲 tips， 有冇啲举吹嗰啲咁样噶？ 食物 哦，俾啲 问题， 好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闭幕，主持闭幕会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强调，今届人大和常委会在以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工作取得新成绩，在离职还有一年时间，将一如既往永不懈怠，认真履行职务，在各自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成绩。栗战书表示，取得新成绩根本上得益于几方面，包括全面贯彻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宪法核心原则，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法正确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以及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表示，由今个月2号起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据趋势似乎已经见顶。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副教授陈福和表示，他相信如果未来几日确诊数字仍然稳步回落，疫情将会是审慎乐观。陈福和在本台节目《医生与你》又表示，一些有长期病又没有注射新冠疫苗的长者，如果确诊后疫情病情是持续多日没有好转，包括咳嗽等，最好向家庭医生求诊，以确定是否需要作进一步检查。他补充，现时大部分新冠患者确诊后7至10日通常都会康复8至9成，如果有市民透过快速抗原测试确诊，但是到第14日测试仍然呈阳性，陈福和建议对方可以转用另一牌子的测试包测试，如果都是呈阳性就应该求医复检。警方昨日到观塘顺天村一座完成围封强检的大厦，将两名拒绝遵从隔离令指示前往社区隔离设施的居民带走送往隔离。警方说昨日应卫生当局的要求到场，指大厦内有检测呈阳性的居民在当局发出隔离令之后拒绝遵从指示前往社区隔离设施，于是提供协助。警方说卫生当局会向检测呈阳性的市民发出隔离令，如果相关人士拒绝配合，可能触犯妨碍公职人员罪，可以被罚款5000元和判监2个月。如果确诊人士在隔离期间离开隔离地点，亦有机会被罚款5000元和判监6个月。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28,0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比前一日減少40,000多宗，相隔三日回落至300,000宗以下，再多229名患者不治，創疫情以來新高。新增個案中主要是社區感染，首都圈佔超過一半。南韓累計582,000多人確診，9,875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48点，跌646点，成交金额6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6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9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2.6跌咗22.4，美团128.4跌咗15.8，恒生中国企业70.2跌3.36，阿里巴巴89.3跌咗6.8，盈富基金20.44跌6.6，快手65.4跌8.46，友邦保险76.3升1.35，京东集团199.9跌37.4。港交所331.8跌6.2，李宁57.6跌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16.28，瑞士法郎0.93，加元1.279，人民币6.326，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6。日经平均指数报25,064点，跌625点。港金报18,5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2美元，卖出1,99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因为有兴建升降机的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张振兴抗丽书院的慢线是需要封闭。另外鸭脷洲就因为有渠务工程的，而南路去鸭脷洲村方向介乎海怡路至到鸭脷洲桥道之间的一段，同埋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住海怡补血小学一段的道路将会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大埔道大窝坪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2019冠状病毒病康复人士接种疫苗的安排是怎样的呢？ 根据卫生署指引，建议在出院最少90日后接种第一剂伏必泰疫苗。如果选择科兴疫苗，建议可以在出院最少180日之后接种。 至于第二剂，无论选择伏必泰疫苗或者科兴疫苗，最少相隔180日。有个别需要的人士，如果要离港外游，工作环境有较高风险，可以提早在接种第一剂最少90日之后接种第二剂疫苗。 曾于本港以外地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的康复者前往接种疫苗时应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如医生证明信、出院摘要等，以供现场医护人员进行评估。 至于那些接种第一剂或第二剂疫苗后受感染的人士，应该先咨询自己的诊治医生，作出接种建议。 打齐针，防重症。 国剧八三零呈现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故事讲述东川省巡回检察官冯森和驻监检察室主任罗欣贤面对真相不惧威胁，坚守自身职业操守，维护法律的神圣和权威。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3月8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电话里边都有马老爷啦，吓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如果职场里边遇到啲比较咧唔愿意做嘢嘅，咁点咧咁样样？咁首先咧，即系个心态调教就系你决定你自己想成为咩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 懒惰嘅人，你想做一个懒惰人，其实你做唔到嘅。 系啊， 我觉得嗬，勤力 可以 嘅，你唔得噶。或者你睇到嗰啲嘢，因为你突然之间唔理，或者你嗰个懒惰咧而甩碌咧，你会好唔开心嘅。 不过咧， 所以唔得噶。 當然咧，頭先所講啦，唔好受佢影響啦。但同時咧，亦都唔好俾佢哋嘅工作成為你嘅責任，即係你唔好乜都幫佢執執殘局。 嗯，呢個我要問你， 即係佢唔做咧，你幫佢做埋，咁咧就會令到佢哋更加傾向。 係啊 ，take it for granted 㗎 啦。 係啊，會更加懶 嘅。冇人做，係啦，就會有人會執㗎啦，咁樣係嘛？ 係啦， 呢一樣嘢我成日都勸你㗎。 咁咧，但系另外一个好处嘅，咁佢都叫做帮你调教一下啦，安慰一下啦，就系呢个机会咧，你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导者，因为当你喺佢身边，老细会见到，咦，咩都系你做晒，佢比较懒，咁咧你系会即系叫做突立出咗嚟，即系你会成个人浮 出來。但其实我真系好想问啦，嗱，我冇做过老细啦，但其实老细咪真系睇到噶？ 佢咁讲 咯，一定睇到， 系 老细真 系一个精明嘅老细，系咪啊？小强，精明嘅老细应该睇到嘅，即系边个做得嘢，边个唔做得嘢， 好易睇嘅就好易睇啲嗰人做嘢唔做嘢啊。咁佢考量咧就系话你留翻一个懒人或者一个即系冇咁叻嘅人喺度，佢有冇功能先？佢有冇作用先？一定有。 嗯，冇错冇错。 但系点解嘅吓？即系总会有噶嘛？即系懒人，你觉得留喺度嘅话，佢总会有一个功能嘅，系咪？ 有、 即系令到成个团队更加俾心。 好擅长咧。 嗯，冇错。我都相信嘅，每个人总有佢嘅优点同缺点。 冇错冇错，天生我才必有用嘅，系咪？佢懒嘅话，其实可能就系无用之用咯。即系佢样嘢冇用，但系其实佢总会有一日会有用啊嘛。 又或者你拱佢出去做一啲你唔想做嘅嘢，做为公司同客户啊或者其他人嘅顾顺嚟咁，佢一定有用。 系，我都相信嘅，因为有啲人咧可能咧，哇，要同个咁恶嘅客倾啊，我唔想。但系有啲人 OK 嘅。咪拱佢出去俾个客闹下咯，佢又 或者佢就系拱出去嘅话，咪就 hea 个客咯。 系啊， 即系嗰客同你讲嘅就，我今日晏昼我要处理紧，我而家食紧饭，我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 所以你要会明白佢真系有时点解人哋会喺嗰个位会爆咧，就因为我已经等咗你处理呢一件事一个礼拜。 处理紧，处理紧。 舒唔舒服啊？今日 乜嘢啊？ 话你舒唔舒服啊？ 我梗系舒服啦，我梗系舒服啦。你唔 feel 到我？由今日咧，成个人咧，直头系嗰啲声线都唔同咗咩？ 系咪？因为我已经决定 咗啦。饮咗清凉剂啊，佢今日 系啊，今日直头饮咗 Vivo 火飞片。 咩话？咩火飞片啊？ 你咪有一啲嘢，你热气嘅时候，跟住你咪炸落去，系啊，乜果子盐啊， 系啊。我知啦，我知啦， 炸咁掘掘掘饮完之 后。咁啊，马老爷，你今日舒唔舒服啊？ 好舒服。 吓，系啊，系啊。 喂喂。喂，問下你先，你其實咧，頭先你都冇答我，唔係你今日有冇出頭嚟啊？有冇著一件衫？ 係 整整齊齊， 都關心下 你。有係嘛？喂，嗱咁樣，我想問你啊，你有冇興趣或者你翻下嚟咁啊 swap 下咁啊，大家調換下咁啊？ 我有啊，我都話有啦。 即係我問咗，即係最高領導，咁佢要睇下你個身體點，但我即係聽下你俾個肺我聽下。 嗱，我摆落我心口底度啊！你等阵， 你个肺，你个肺，我听下，我睇你个肺肺唔肺？系啊，如果你个肺咧系够肺咧，我俾你翻嚟。 系啦，咁就 系 佢自己。 你听唔听到我肺讲废话啊？头先？ 我冇听过唔系废话喎，其实我唔知点答你。 你不如可唔可以试下讲一句唔系废话嘅，等我哋可以知道究竟边个系真话？ 好啊，两位真系令到我感觉工作好有热诚。 大家咁话啦。 你真系你，我觉得我个生命好有意义，我好似做社工咁 啊！同埋每一日 帮你变清， 我直头觉得佢就同你一齐做嘢嘅话，我变咗一个执漏嘅人。 喂，咁所以嗱，我知道多人挂住你嘅，咁所以咧，我就睇下啦，我哋安排一下啦，因为我都之前就一路话唔好啦，危险啦咁样样啊。咁我哋 同埋马老爷早嗰轮又咩咧？又几声咳咧？ 唔系几声噶啦， 都好严重啊！嗬， 佢长咳啊，大佬，佢嗰排一开声讲嘢就咳啦。你而家好翻啦系嘛？ 好翻晒啦。 有冇做嗰啲快速测试啊？ 有啊。 有冇验孕啊？ 阴性。 阴性系嘛？ 我都系阴性系嘛？咁就好啦。 阴 啊 ，OK。 咁就好啦，我哋安排下啦。 你个运气系咪阴性啊？你个运气 长期阴性， 个运气反嘅阴性。 永远都系两 句说话，你哋都唔放过。其实你哋系咪好压抑得好辛苦？ 好压抑啊！直情就嚟癫啊！系啊，因为太挂住你，太想你翻嚟。 呢啲咪就系嚟呢一种同事嘅啲好处咯。 好挂住你啊！ 系啊，其实想你快啲翻。嚟啫，系吓激一激你， 想请你食嘢啊？ 食咩？ 食咩？食咩好啊？好啦，翻嚟有网上情缘。 To fake it, I already know the end. So practice part of the game. But I've played this scene too many times to ever feel the part again. I don't really want to fake it. I already knew the end. So bye-bye, Cinderella. Everything just has to change. And the midnight moons are falling. I guess that's part of the game. 网上情缘，一支竹仔。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男仔，他的个性很开朗，成日都笑的。不过有一次我去他家坐，见到有一支好旧好旧的竹仔摆在墙角上，竹仔上面歪歪斜斜地刻了有很多道痕。我忍不住就问他了，为什么那支竹仔有什么用的？他突然之间静了下来，然后就讲了给我听一个关于他和他爸爸的故事。 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发育得好慢，人哋个个都高晒啦，我仲系好矮。我爸爸好担心，有一日唔知喺边度揾咗支竹仔嚟，每隔几个月就会同我度下，然后刻一条痕喺个竹嗰度。如果发觉我有高度咧，佢就会好开心噶啦。 嗰阵时我都唔明白。有咩咁开心啫？不过系高少少啫嘛。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 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网上情缘，一支竹仔。有一次我因为冇温书，考试嗰阵我忍唔住偷睇人哋嘅试卷，老师发现咗啊，仲话俾爸爸听，佢好嬲好嬲，打咗我一身。哼，我都好嬲啊！嗰次之后，我就唔俾佢再同我度高，佢拎住支竹仔行埋嚟，我即刻走。有一晚，我瞓到半夜朦朦胧胧嘅时候，见到佢攞住支竹仔，蹑手蹑脚咁走埋嚟同我度。我先知道，无论我态度点样，佢对我关心从来冇停止过。后来经过咗好多年，搬过好多次，嗰支竹仔佢始终唔舍得掉。佢成日都话见到嗰支竹仔，就好似见到我细个嘅时候一样。前年佢过咗身啦。而家每次见到呢支竹仔，我就会谂起佢。佢已经唔系一支普通嘅竹仔，佢代表住爸爸对我嘅爱。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之旅。父亲仿似巨人，轻抚及腰背磨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只很美。 着空等，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等，心难过。为何想讲的从前不说清楚？曾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过去我说我最是要紧，天不觉最爱他，呼叫永远也爱他，听我叫下只得一张空单。过去难说我爱他， 日本311大地震11周年，当地多处都有活动悼念死难者。日本警察厅的资料显示，因为这次大地震和海啸等死亡有大约15900人，其中超过50人的身份到现在都未得到确认，仍然有2500多人下落不明。另外，根据日本复兴厅的资料，截至到去年9月底，有3700多人因为受到这次大地震的间接影响而死亡，例如长期的避难生活导致健康状况恶化，最终不治。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10点，跌679点。总成交金额是7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8点，跌222点。部分活跃港股报价：腾讯控股362.8，跌22.2；美团129.3，跌14.9；恒生中国企业70.08，跌3.48。阿里巴巴89.1，跌7元；盈富基金20.4，跌7毫；快手65.25，跌8.65；友邦保险76.7，升1.75；京东集团198.7，跌38.7；香港交易所332.2，跌5.8；李宁57.1，跌3.7。外幣對港元的報價：美元7.826，英鎊10.245，瑞士法郎8.416，澳元5.742，加元6.122，新西蘭元5.362，歐元8.6073。每百日元對港元6.73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0.826。日經平均指數報25064点，跌625点。港金报1859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4.92美元，卖出系1995.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就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文开始咗噶啦，11:12，咁啊麻烦有啲特别嘅资讯要讲讲先嘅。 冇错啦，以下一则咧就系呢个强制检测公告嘅，黄大仙富山村富人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嗱，而今日咧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就系为咗加强对于嘅高风险确诊人士嘅支援啦，减少重症同埋死亡咧，喺医管局咧都系采取咗有唔同嘅措施噶，可以交俾小强讲下。 冇錯啦，嗰啲措施咧就係包括為咗較高風險患者，例如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啦，5歲或者以下嘅小朋友，懷孕28周或者以上嘅孕婦，以及免疫力受抑制嘅病人提供醫療同埋支援服務，包括新冠檢疫嘅診所啦。如果預約名額已經滿咧，就可以安排到診所取藥舒緩病徵。咁另外咧，亦都有就係話互信零服務，即係話護士團隊咧會主動接觸高風險嘅病人，評估佢哋嘅健康狀況，提供相關嘅諮詢同埋支援。另外仲有就係醫療查詢同埋支援熱線，大家記住個電話啦，就係18361115 18361115，可以按需要轉介醫生，提供遙距嘅電話診症服務。 好， 希望以上資料幫到大家。 唔該曬。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主持人互相问问答嘅时候？ Yeah， 有请梁博士。 喂，阿马老师啊，今日咧，我头先可以听你讲，你系问食物系嘛？ 系啊。 咁啱我都系，会唔会撞咧？你估我哋吓？ 唔怕啦， 唔紧要啊， 唔会撞埋同一种食物噶啊。 好，咁我讲先啦。你中唔中意食 sukiyaki 噶？ 非常 好，好食， 好好食。 香港系点叫嘅 sukiyaki？ sukiyaki 系咪寿喜烧啊？ 寿喜烧系咪啊？ 系咪啊？ 但呢个名咧，我觉得好似完全同佢都唔拉楞咁开，系咪啊？ 有首歌叫 sukiyaki 啊嘛。 系啊， 好经典嘅一首歌。 冇错啦，日本嘅美食都系叫寿喜烧啦，啊或者叫牛肉锅啦咁样 sukiyaki。呢、这个字拆开佢吓 ，suki 同 yaki 咧代表烧， 系 火烧个烧。OK， 咁 suki 点解啊 ？suki 点解咧？ 哦 ，suki 系人嚟嘅，我觉得通常啲女仔叫 suki 都几靓女。 suki 系啦， 系咪啊？ 第一嗱，有五个答案任你拣吓， 五个啊？ 嗯，第一代表牛肉， 系 第二佳肴，即系好食嘅嘢，第三锄头，农夫嘅锄头，第四丰收，丰收，第五用膳，即系食紧嘢咁解。 系 到底 牛肉 ，suki 代表乜嘢咧？嗱 ，yaki 就代表烧啦。咁 suki 系代表咩咧？ 嗯，真系寿喜锅啊嘛，系咪？系啦 ，suki yaki 真系寿喜锅。 寿喜烧啊， 寿喜烧啊嘛，应该系。 所以个 yaki 咪代表烧咯，系啦。 我跟你啊，瑞瑞。 点解啊？你做咩今日咁温柔啊？ 你好有自信啊！你自信咧，直情咧， 唔系成日有噶。你趁有嘅时候，好快啲。都未必，我估噶咋？喂，寿喜烧你讲紧呢个 sukiyaki， 其实就系好似系 一个锅 一个锅嘛， 劈啲牛肉落去，我都耐冇食啦，讲到我都想食。 好易搞噶咋？我觉得 sukiyaki 有 自己 都 整到啊， 系你将嗰啲咁嘅咩金针菇啊，跟住靓嘅牛肉啊，或者啲大蒜啊，咁摆埋一堆，跟住咧整啲高汤。咁啊，就滾起佢就可以食噶啦嘛。 容許我可唔可以岔開少少？有時咧打邊爐咧買嗰啲牛肉咧，你睇佢靚，原來食落去鞋雜雜嘅。你有冇呢個體驗啊？ 你買啲靚牛肉啦，你唔好。 你真係要買一啲靚牛肉。 即係從價錢去衡量。 唔係， 即係唔好買平嘢。 嗱我自己本身咧就會中意買嘅就係本地牛肉嘅， 嚇。 又或者 就 去 牛肉檔切嗰啲啊。 冇錯。 就唔係買 supermarket 一 pair 嗰啲。 一 pair 嗰啲都可以，但係若果係我可能就要買到比較高檔。 有時你見到佢好似。靓靓仔仔咁咧，会露出嚟。 雪花牛啊嘛， 系露出嚟个，即系唔好食咯。 系啊， 鞋湿湿咁， 得个样咯， 得个样。 系啊， 马老师有冇试过啊？ 我试过啊，但系我如果买好似阿瑞话嗰啲牛肉档咧，我买牛颈脊， 咁几多钱啊？如果 系 啊， 贵噶， 100-200蚊， 差唔多啦， 几块咁啊嘛。 又未至於幾快，但係我覺得如果一個人嘅話咧，你100克到其實已經夠噶啦，唔食得太多，因為你有其他嘢嘛。 嗯，好， 有時你寧願食幾塊靚嘅。 揀定答案未？ 係，我話牛肉。 我個人比較騎牆派，我都係改佳肴。 佳肴係咪 ？Suki 嘅意思 ，Sukiyaki 嘅意思。 好，一個牛肉，一個佳肴。 係，有冇人中？ 错嘅 吓， 两个都错，剩低三个答案，请拣啦。 我拣三啦， 锄头、丰收， 好用膳嚟嘅第三个答案。 锄头 用膳同丰收系你点解？锄头佢点解啊？ 唔系啊，因为如果啊，梁博士佢作答案，佢唔会作个锄头嘅，佢都系牛肉啊、猪肉啊咁样嘅，无啦啦有个锄头，我觉得。 咁你 嗰 阵 捉心理系咪？ 你头先又唔拣， 你捉心理，你第一下嘅时候觉得我真系识啊嘛？点解知原来搭错船啊？搭咗沉船啊嘛？ 咁啊，李小姐跟唔跟？ 我唔跟，我跟另外锄头之外仲有咩话？丰 收 同埋咩？ 用膳。 丰收。 即系食紧饭点解？ 丰收。 嗯。 有冇人啱？ 有冇人啱啊？ 有冇人啱？ 有。 诶。 答案就系锄头啦。 我都话啦，条友古古怪怪。 你了解佢多过我了解。 喺日本寿喜烧又叫锄烧，锄头个锄。点解咧？呢一个食物咧，其实是日本农夫最初唔可以话发明嘅，即系总之佢有个日常嘅做法咯。 嗯， 佢就带咗啲肉，带咗啲少少嗰啲 蔬 菜啊咁样样。 系 农夫有个咩嘢喺身边啊？锄头啦。好啦，你有冇记得锄头系点样噶？啊、好似阿八戒揸住嗰个咁样，佢一支棍前面有个耙咁样噶嘛，系啦，咁样佢就将 泥耙， 系啦，我谂佢哋日本个锄头，即系总之入前面有个金属嘅东西啦吓，佢、就将嗰个半兜形嘅嘢咧拆出嚟、就好似有个锅咁样烧佢喺下边， 哦系啊， 上面摆肉，明唔明啊？就将个锄头金属嗰边， 即系佢就地取材， 系啦，因为佢 费事 带一唔系带 乜嘢，好聪明， 带啲煮食嘅工具啊，佢就将个锄头工作完洗干净，拆咗佢煮。就用呢个其实当系一个锅咁样，咁慢慢呢一种做法咧就成为 sukiyaki。 咁佢煮完嗰部会唔会洗翻干净噶？ 梗系会啦，笨 傻仔。 好， 真系，唉，答你都嫌我自己多余。 杀得真快，对唔住，我今日有少少失常。 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空独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 好，翻嚟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第二部分 系 啦，就系由我李婆主讲。嚟好啦，我又想问一问大家啦。你落河，你啱喎呢一条， 啱啊！ 我想问关于埃及嘅嘢、 哦。咦，佢一定啱，咁我一定跟佢答。叻晒今次 嗱，咁啊，利乐学嘅教授啊吓，马小强，你听一听啦。 Okay. 有冇听讲过嘅就系埃及咧喺制造木乃伊嘅时候啊，佢哋咧系会放一样嘢喺埋里面咧，跟住先会扎。 你意思系放喺尸体里边啊？ 嗯，冇错。 里边啊， 系啦，喺里面 内脏里边， 冇错，喺制作木乃伊。 你知唔知我嗰时咧参观过呢一个大英博物馆咧？ 嗯。 咁里边咧讲，即系佢哋喺木，佢有木乃伊体噶嘛、 嗯？有啊。 下面仲写埋嗰啲过程，其实都几恐怖的。 系啊，都 OK 啦。 我冇记错嘅话咧，佢会掏空个内脏噶。 一定要啦。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大家都以为里面系冇嘢噶嘛？ 摆咗啲嘢落去 嘅。系摆一样嘢落去嘅。系、 嗯、 啦，喺制作呢个木乃伊嘅时候。佢会放乜嘢落去 咧？我唔应该讲答案，因为咧，应该尼罗河博士先知咁啊。我点会知啫？ 哦，你系知噶。 啊，尼罗河，尼罗河博士平时踎嗰啲系金字塔嚟噶，佢踎塔，唔系普通塔， 系金噶， 金字塔嚟噶， 真金噶，咪就系、是、咯。隔篱仲有只猫咁样。睇住佢噶，一只龙猫睇住佢，屙唔屙得出噶？好啦，既然如果你知嘅话咧，咁样都 我唔系知，其实 你 唔 系知，你有睇过啫。 睇过啫。 好啦，咁啊有四个选项俾你拣嘅 ：A 眼睛 ，B 心脏 ，C 脑袋 ，D 我应该点讲咧？你嗰副宝贝， 嗯，知道。咁女性咧， 佢嗰副宝贝咯， 哦， 系啦。好犀利噶！佢哋嗰阵时候系咪？佢哋已经可以将你嘅尸体可以制作成为木乃伊啦。原来系每一个木乃伊嘅话，都会摆一样嘢，同埋一齐喺里面度制作。究竟系乜嘢咧？点 啊？ 李博士啊， 李乐学博士，点啊？ 我想问一下你咧，系乜嘢嘢先会制木乃伊噶？ 即系咩人？ 咩人会噶？猫狗都会， 猫狗都会噶， 猫狗都有噶， 会噶，有啊， 嗯， 系啊。唔系话有啲乜嘢，即系 博士你仲唔讲嘅？我等 你。即系 你 意思系咪即系咪帝王级嘅，又或者系皇后级嘅人先至可以？嗰啲一定有啦，冇嘅， 没有， 冇嘅。 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啊？ 好，埃及喺制造木乃伊 嘅 时候， 摆乜嘢？ 佢会放乜嘢落去啦？四个选项 ：A 眼睛 ，B 心脏 ，C 脑袋 ，D 就系你副宝贝。 脑袋， 我都估脑袋。 嗯，两个都系啊嘛。 嗯， 有冇人啱？ 肯定两个都系脑袋嘅话，冇人啱。点、解你要揀脑袋啊？ 我唔记得啦。反正咧、我记得嗰时佢摆啲防腐剂落去嘅。 有啊，好犀利啊！佢哋啲防腐剂。 摆啲防腐剂，我净系记得防腐剂，但系摆咩器官我真系唔记得。 有啲咧几千年之后掘翻出嚟嘅话咧，你仲系见到佢个样噶，啲、头发仲 系 好靓啊，好犀利啊！ 喂，你哋两位认真啲对待啲题目啦，唔好喺度嬉戏啊！ 我哋有嬉戏咩 ？Sorry， 系系系，好。咁咦？但系你系尼罗河博士，我仲以为你一嚟就一击即中添。 嗯， 我好收呢一科啊。 咁啊，我讲心脏啦。 心脏。 嗯。 Michael 就拣心脏，跟住你话宝贝系咪？嗱、因为其实佢哋讲紧嘅就佢哋相信死后咧系可以重生，有呢啲咁样嘅即系 afterlife 嘅嘢嘅。咁、其实就会唔会系同呢啲有关咧？好 ，Michael， 心脏 就系拣心脏。咁、至于阿尼罗河博士，点解你会拣宝贝啊？ 因为你要重生啊嘛，你要靠 繁衍系咪？ 嗯，冇错， 都知道你个人咸湿噶啦，错，正确， 正确答案系咩啊？ 心脏啊、 ，OK， 因为佢有个心先可以跳， 同埋咧，佢哋会相信一样嘢嘅，就系话咧，你要有个心跳翻，又系主宰嘅，就系佢哋啲智慧啊，或者系对于一啲爱情啊，又或者系情爱嘅感觉，所以咧，佢哋会喺嗰个制作木乃伊嘅时候，会摆个心脏喺里面噶， 好， yeah， 好，阿博士 到 你 啦，博士。 好，大家有冇食过即食面啊、泡面啊嗰啲啊？ 有 有、 法国系咪嗰啲面饼系挛噶？ 系啊。 啊，你知唔知点解咧？ 你 四个答案。 好。 一冇咁易碎。二嗰部机器 set 咗咁整就咁整。三发明嗰个人即系我老友啊，一清先生。 嗯。 佢嗰阵时就系咁就系咁啦。四就系、是、个包装咧。定咗个包装系方形嘅袋啊，就翻个包装咁做。 我估一， 你有两个都系差唔多嘅嗬。 我估一， 一系乜嘢？ 冇咁易碎， 冇咁易碎啊！因为佢系挛挛挛挛，冇咁易碎。 系。而就嗰部机器，整面嗰部机器 set 咗挛就系挛噶啦。三，因为个发明者即系我老友一清仔，佢就话呢个区分同其他面嘅不同，所以就整挛。 系咪所有都挛噶？ 基本系啊，所有都挛嘅，系、嗯、啊， 杯面啊，乜面 所有个头要公仔面头。 但系因为而家咧系来自不同嘅产品，即系公司噶啦嘛，已经唔系净系头先佢嗰间， 系啊， 咁所以冇理由话你 set 咗咁就咁，我点解我第一间公司我唔用我第二方法？ 因为佢第一间啊嘛，哦，即系你嘅意思嘅就话我会再改良， 系啊， 点 解 个个 都用呢 个 方法？咁所以我估系一，因为第一个原因系 practical 啲嘅、 嗯， 即系实用性啲嘅，就唔系话。 practical 系啊，我估应该冇咁复杂嘅，嗯，我估系佢话系咁就咁咯， 嗯， 佢话系咁就系， 即系阿一清哥话系咁就咁咯， 有冇人中啦、啊？我同阿一清哥啱啱早咧就通电话，佢讲咗呢个故事俾我听， 佢走咗噶啦咩？ 佢走咗， 你同佢通电话， 佢同佢通电话，我嗌佢翻嚟咯。 原来你拍台都掂嘅，我有先知。 正确答案系， 太翻嚟叫一清咯。 答案系咩啊？ 阿梁博士啱，就冇咁易碎。 哦， 系啊，因为佢嗰、那个佢挛公虾米咁样样咧，你搣咧，其实你好大力先搣嘅，同埋仲有几个原因嘅。其实第一就系话个包装就翻个包装，咁呢个位咧即系又易悭位，运输就方便嘅。咁你一路以来都系咁样样咧。所有其他行家都是 系咪？即系如果其他人都用咧，一定唔会系阿一清博士嘅决定嚟嘅咩？因为你间间都做呢一个面噶嘛，咁大家用同样嘅方法，咁梗系有个用处。 系，同埋其实我都有同阿一清博士有倾过偈嘅，就问你咧，咪话嘅，你哋如果要整一啲咁样嘅即食面嘅时候，佢话点解要你等三分钟啊？ 嗯，点解啊？ 知唔知啊？ 唔知。 佢话原来要你等三分钟嘅话，系令到你更加肚饿。 因为你闻到个香味， 点解唔系一分啊？点解唔系两分？点解唔系五分啊？系啱啱三分钟啊！ 即系越闻越肚饿。 系啦，越闻越肚饿，同埋你望住佢就你好想食佢，好想食佢、嗯。你食佢嘅时候特别觉得滋味啊，几、 哦、 抵死、啊！ 明白晒。喂，十一点半，我哋先听十一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早上闭幕，总理李克强在大会完结后召开中外记者会，他说去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亦为今年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各种复杂环境变化，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 5.5% 的增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水平。李克强说 5.5% 左右增长实际上是在高水平上的稳，是不容易，必须要有相应宏观政策支持，例如财政政策今年亦减低赤字率到 2.8%， 但是同时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他說中國現代化仍然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在過程中以發展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說，當前烏克蘭局勢世人矚目，中方深感擔憂和痛惜，真誠希望局勢緩解，早日回歸和平。被問到是否無論怎樣都不會譴責俄羅斯，李克強說，中方主張各國主權、領土完整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和原則應該得到遵守，各國合理安全關切應該得到重視，中方據此作出自己的判斷，並願意和國際社會一起為重返和平發揮積極作用。他說應盡最大努力支持俄烏雙方克服困難，進行停火談判和谈出和平的结果，当务之急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至于俄罗斯面对制裁的情况下，中方会否进一步提供经济金融支持，李克强指出，有关制裁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冲击，对各方都不利，中方愿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促进发展繁荣，作出自己的建设性努力。 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联络过多间安老院舍，普遍不想参加闭环管理，因为到今时今日没有中招的院舍不多，员工都要照顾家人，如果一定要参加，他们宁愿辞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宣布会为部分院舍提供闭环管理，提供专用酒店和专车，俾正系照顾长者的工作人员可以在闭环管理的情况下翻工。率先进行闭环管理的是仍未发生任何感染的院舍。金钟太古广场前晚发生企图谋杀案，一名坐在商场座椅的男子突然被另一名男子从后箍颈拖到地上，然后被多次脚踢头部重创昏迷，送院后情况危殆。警方事后在梅窝拘捕涉案男子。警方说初步没有证据显示受害人和被捕男子相识，怀疑涉案男子有精神病记录，警方会调查犯案动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8点，跌791点，成交金额8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7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9点，跌2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2，跌23.8；美团126.3，跌咗17.9；恒生中国企业69.56，跌4蚊；阿里巴巴88.2，跌7.9。盈富基金20.3，跌8毫；快手64.3，跌9.6；京东集团195.7，跌41.7；友邦保险76.4，升1.45；港交所332.4，跌5.6；李宁56蚊，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8。日元116.32，瑞士法郎0.93，加元1.279，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日经平均指数报25,064点，跌625点。港金报18,58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05美元，卖出1,992.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封路方面，九龙湾嘅宏基街因为有渠务工程，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嘅一段道路咧会分阶段临时封闭。另外，油塘嘅鲤鱼门径因为有渠务工程，鲤鱼门径去崇信街方向嘅部分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东区走廊维园道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系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把鲜花握于手里，对你说出了字句，筹备半生，为了一生一对 ，baby， 这么不安，只想听一句。你若答应，扮太对；你若抗拒，便散去。最坏答案是也许。浪漫衬托下，想讲了吗？要说话，紧张了吗？担心吧，反复去设想会答准吗 ？Baby， 甜蜜唱歌又近公式化 ，Baby， 要跳舞吗？早已石化 ，Yeah， 月亮朗照下，开口了吗？听到吧，不讨厌吗？惊喜吧，猜不到。 叫做 Yes I Do。 好啦，邀请我哋嘅嘉宾出嚟咧，佢就系上次嚟过嘅节目嘅 Doctor 啦，一位脊医吓， 欢迎欢迎。 早晨， 系好， 大家好， 早晨。 好啦 ，Doctor 啦喺度啦 ，Doctor 啦咧就系脊医嚟，咁想问嘅问题咧都系同我哋嘅吓脊骨啊吓、等等关节啊嗰啲有关嘅。好，咁啊有请 Doctor 啦发问啦。 好，第一条问题啦。就想问翻正常人体嘅头咧，就大约系12-14磅，有啲重啲，有啲轻啲嘅。 点解会有啲重啲，有啲轻啲嘅？其实 即系似乎有啲人可能本身佢个身形比较细啦，或者有啲人可能比较会大少少，咁可能系有少少相差啦。所以我哋就通常系12+减咁样啦。 好，知道 12-14磅。 我哋依家系啊12-14，咁我哋如果平时耷低个头嗰阵时嘅咧。成日對住手機嗰陣時嘅咧，我哋個頭嗰個重量就會增加嘅。咁我就會問翻啦。咁我哋嚟緊就有四個答案嘅。 係。 咁第一個咧就係睇一睇翻嗱 A 啦，就係我哋個頭嗰重量咧就會唔變嘅。如果我哋耷低頭對住手機嗰陣時， 係 係啦，都 keep 翻喺第 keep 翻喺12磅嘅。 係 啦，第二嘅咧個就係22磅。 嗯，即系如果可以 耷 低 嘅 话， 你个头就会重啲、 因为你负荷重咗就22磅。C 咧， 第三个咧就去到45磅。 哇！ 第四个咧就去到70磅。 哇！唔会咁重啊嘛，我又觉得 系啦，我都觉得唔会咁重。 70磅点负荷啊？条颈啊，多得捞啊！头先咧，你有少少空洞啊，但系后来又好翻啲，系咪你挨前挨后，定系你对准个电话？因为我最初发觉你嗱，而家好啲嘅， 对准个电话噶啦， 系而家好啲嘅，系啦系啦，好，我估啊，冇理由70啫， 我估22磅。 你问得嘅，我谂应该嘅就系、你听完咗，哇，唔系啊嘛，好惊人噶，好， 又唔会冇变， 我估大啲，我估啲 70几磅，冇可能， 系你嘅七倍，系啊，你十零， 冷静啲好啊，瑞瑞， 你有我啦， 得得啦，可唔可以讲多次 B 同 C 系咩啊？得啦 ，OK。C 系45磅， B 系20系嘛 ？B 就系70磅，七十。 D for dog 系 70磅。B for boy 咧，我想问 B for boy 咧 ？Boy 咧？ 22磅啦 ，boy 系22磅。 系啦，小强就估22磅， 我估都应该合理地，应该22嘅啫，冇理由去到70。 即系我啱啱耷低个头，然后放咗落个磅度，我个头系22磅。 哇！你可以个头剥出嚟噶，好犀利，唔怪之得啦。 废人三重唱嘅， 耷低个头啊。 O K， 佢砌落去噶。 哦，嗱，多得啦，阿 Sarah 咧就估70，我同小强估22， 有 冇人 啱？ 系， 两个都唔啱， 40咯。 40啊， 即剩翻40同埋就系冇个重量冇增加， 咁系40咯，我估40 系啦，因为阿德特拉讲过系会增加噶嘛，冇理由不变，45磅啦。 唔系佢增加嘅系增加对于嗰条颈骨 嘅 嗰个负荷 承重力啊嘛， 我记得佢讲过 系咪40啊，德特拉？ 其实是45个 answer 是45，不是 C。 哦，正确的答案应该是45。 哇，那我等我条颈辛苦了。 好辛苦啊，可 45磅 是 很重的 啦。 但是为什么我们耷低头的时候我不觉得那么辛苦的，多多佬。 辛苦。 其實因為你係慣咗嘅啫。其實你有陣時好多人咧，我哋依家尤其是我哋 work from home 咧，你對個電腦啊或者個 set up 唔啱咧，你做住做一個鐘頭到咧，其實條頸都好似有啲僵硬啊，或者會好唔舒服，你都想喐下佢。 我同意，因為有時你會梗住喺度噶，同埋咧係真係會痛噶，唔係講笑啊。 梗頸死啦！係 係 係。哦，正常咧。啲病人講就係話，如果個頭好似個保齡球咁重咧，即係十二磅到啦。 嗯。 咁我哋去碌個保齡球嗰陣時候，其實我哋 hold 住個波嗰陣時咧，隻手都會攰噶嘛。 嗯。 係啊。 咁個原理一樣就係你條頸本身就係，如果你長期是耷低個頭去做嘢啊，或者個姿勢唔正確咧，其實個頸嗰啲肌肉係長期會勞損，咁同埋啲骨咧裏邊咧都亦都會有啲勞損嘅。 嗯。 哦。 白曬。好。好啦，第二條。 係啦。好啦，第二條問題啦。咁啊，好多細路仔咧，依家就雖然係都係都係要上網對住個電腦啦。咁但係佢哋平時翻學嗰陣時咧，就其實孭住個書包嘅。 嗯，係啊。 咁外國咧，就其實佢哋有做啲 study 咧，咁嚟同埋佢哋都有一個 limit 嘅。 嗯。 咁我想問翻大家，你覺得個書包同埋個細路仔嗰個比例，個書包係應該細路仔嘅重量係幾多個 percent 咧？ 嗯嗯。OK， 好。 Okay, 四個選項。 第十，係啦，又係四個選項嘅。第一。就是 10%， 第二 25%， 第三 50%， 第四 100%。 哇，50已经很重的了，即如果 小 个细路仔80磅，他的书包40磅，点咩啊？ 系啊，冇可能，所以我估25%。 我估啊， 25好， 25啊，都系嘅。 嗱，我当小朋友50磅啊。咁佢书包25磅好正常咯。 吓，佢50磅，廿五，咪一半咯。 即系十 廿五个 percent， 四分一。 十零磅。 嗯，十零磅都唔轻啊。 磅嘅书包， 我估第一个。其 实个书包都唔 再少啲。 我估再少啲。 系，我都估再少啲。 我估再系啦 ，ten percent 系咪 ten percent 啊 ？A 系 A 系 ten percent 嘛？ 系啊， 系 ten percent。 我估我估 ten percent。 诶，我估 ten 啦，我都系。 有冇人啱啊？ 两个人。 你哋都唔带书翻学嘅，你哋真系最好0% 啦，好唔好？ 好。 唔好睬佢啊，多多嬲。咁答案系咩啊？有冇人中啊？ 有人中，其实正确嚟讲嘅咧，个书包就唔应该多过10-12% 到嘅。 系 ，OK， 系系系， 嗯， 即系 因为细路仔咧，其实佢嗰个脊骨佢都系发育紧咧，同埋佢啲肌肉咧未适应到一个咁重嘅负荷。咁、有阵时你都知啲细路仔佢孭书包，有阵时可能孭一边啊，或者条带项又长得滞啊，即系孭嗰个方法系唔正确嘅。咁所以到个对个脊骨啊，同埋对嗰啲肌肉影响啊，同埋影响到佢嚟紧佢发育嗰、那个情况咯、 明白。 得得啦，头先你讲嗰个系一个理想嘅重量啫，但其实有冇数字呢？香港而家小朋友多数有系有几多个 percent 啊？ 系过重噶， 香港 我谂 随时我哋可以 range from 30%-50% 都有噶。 系啊，因为我自己屋企啲小朋友啲书包咧，嗱咁而家唔使翻学啦。不过当佢仲要翻学嘅时候咧，系重到我拎唔起， 单手攞唔起， 拎唔起噶。 系咪唔执书包咧？因为有啲人。 咩原因都有啲 啦，乜嘢都带晒翻去嗬、嗯。好啦，即刻去到我哋嘅就系多啲啦，为我哋发问嘅第三条题目啦，唔该。 好啦，第三条问题我就想问翻咧，大家啊平时依家都听到好多要我哋要拉筋噶啦，咁、我哋一日究竟要拉几多次筋？ 嗯， 我有啊，我而家每日拉两次咯，我朝头早一次，黄昏翻，因为拉筋好易噶咋，同埋拉完之后真系成个人舒服好多噶。然后当你嘅身体个柔软度咧翻翻嚟咧，争好远啊！有好多痛症我都好翻啲咯，而家 真系噶，咁我啲学下你先得。阿小哥，你都快啲拉啦，筋啊， 咁不如拉嚟啲嘢啦。拉皮啦，系唔系 啊？ 我边度够胆叫你拉柴啊？咁爱你，你仲要翻嚟翻工啊嘛？拉柴迟啲先啦。 拉 皮啊！叫你拉柴系嘛？佢自己咒自己噶咋？嗱，我冇话佢哦。好，咁你就话即系我哋应该要拉几多次筋啊？三 有冇答案啊？ 有冇选项？ 十八。 嗱，其实嗱，拉筋嗰度咧，一日净系拉一次嘅啫。 嗯。 呢个第一个 系， 第二个答案咧就系、一日咧就不停地拉， 不停地拉边咁得闲， 唔会啩？ 可以即系不停地拉 系啦。 第三呢就最少一日三次，或者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uh-huh. 嗯、 但那三次我意思是早午晚，即是我们分开的， 可以吃饭这样、 嗯、 是不是、 嗯、 知道 是的、嗯、 明白。 第四呢就是你痛那段时间才拉、嗯、 痛那段时间才拉、啊、 又不会咯，我觉得不会咯，怎么会临急抱佛脚呢，是不是 其实痛的时候应该不要拉，是不是、嗯、痛的时候应该休息嘛。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唔系话痛嗰时拉，我真系试过五十肩就越痛越拉，真系好翻。 嗯， 所以你咪就系痛嗰时先拉咯。 三次 早午晚， 一日一次， 我都会一日一次。 系一日一次，其实一日一次够噶啦。 食饭咩咁三次啊？ 咪就咯，食药咩？ 你理得我啊？ 好， 佢今日好招积佢而家今日。 系啊，咪好咯，我中意你咁，系啊，你咁样会好啲，又唔使 三次。嗱，多德拉，你必须为我呢个答案改呢个答案。嗯、 好，阿多德拉系咩答案？有冇人啱啊？ 我为咗你个，我为咗你而改啦。嗱，唔系，其实啱嘅，其实一个礼拜我，但系因为我哋应该系最少拉三次。 哦， 一拉 三 次 啊， 哇， 系、 哦。 三次或者我哋系个身体觉得有啲紧啊，因为我哋嗱，似乎每一个人做嘅工作都唔同啦，有啲可能系生啊，可能系做啲比较粗鲁少少嘅咧，劳损程度比较高嘅。咁但系我哋最紧要其实因为个身体嘅咧，我哋啲肌肉其实我哋都要平衡。有阵时因为我哋如果重复做同一个动作嘅咧，咁其实某啲肌肉会强过另外一种肌肉，嗰阵时咧，跟住我哋可能会有啲寒背啊。或者是有啲高低膊啊，唔同嘅姿勢而出現。咁但係如果我哋拉翻筋嘅咧，就會盡量將佢哋嘅柔軟度增加翻啦，同埋會避免有我頭先講嚟寒背啊啲肌肉兩邊唔平衡嗰個問題出現咯。 嗯，多得啦。頭先咧，阿馬小強提到五十肩咧，其實最近我之前係左邊啦，而家又到右邊。我想問咧，其實五十肩係咪一定會發生嘅？即係無論你點樣咩工種咩職位，辛唔辛苦，係咪即係總之到到咁上下年紀，就係五十肩係一定會出現噶。 系噶，五十肩，因为其实成因有好多种嘅，咁可能有阵时我哋可能系撞亲啊，或者有阵时挫亲啊，亦都可能我哋系劳损嘅。咁因为我有好多病人咧，嚟睇我嗰阵时，其实佢哋系讲系廿零、七十岁，佢哋已经有五十肩。 吓，系啊， 哇， 哦， 系啊，系啊。咁、嗯、所以其实五十肩呢一个咧系一个医学嘅名字嚟嘅啫。咁其实我哋要第一要了解翻个病人本身究竟佢嚟佢翻工系做啲乜嘢啦。同埋佢係點樣去整親嘅？咁然之後我哋針對究竟係肌肉嘅問題啊，定係個關節裏面真係勞損咗啊，定係裏面長期試，即係佢喺度不停地喐佢啊，又唔理佢啊，又唔去敷翻冰啊，做翻拉筋而導致到咁樣出現咯。 嗯 ，OK， 好，明白曬。咁大家就多啲照顧自己嘅身體嚇、 啊， 就唔好去到咧痛先嚟理佢嚇、啊。 多謝曬， 多 謝 啦， 多謝曬，多謝啦。 即係由今日開始嘅話咧，我唔單止要早晚啦，我就要中間嗰時候，呢、這個時候我都要拉，因為要加多一次。 係， 我仲要我早晚已經好夠啊！嗱，欣欣即刻聽完之後即刻自己拉啊！ 好，祝大家身體健康嚇。 好，謝謝。 OK， 唔該曬。 十二點後翻嚟會有。 风骚唱 不 完， 离开，从今即使你不再吻，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协助逃脱我胆敢，或偷等你挑衅，晴空班机协降，谁服不幸这一趟。天真太慢、哦哦哦 继续沉沦在你的世界观吓，成日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翻嚟咧，我哋仲有呢一个嘅 风骚唱不完。 咁啊，今日莎拉姐会为我哋演唱啲咩咧？ 我今日有一首歌叫做《快乐播广播人》。 哇，非常好啊！快乐 广播人究竟系乜嘢嚟嘅咧？ 咁啊，睇嚟留住啦。咁啊，到底马老师又会唱啲乜嘢咧？咁啊，一阵间交代一下啦吓。 好， 24度嘅温，相对湿度64%，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比较干燥嘅。12点新闻同财经消息、交通消息马上送上，翻嚟继续。 获安排入住社区隔离设施，绝大部分个案在24小时内能够获得相关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尹石月，祝贺他当选南韩总统。习近平指出，中韩互为近邻同重要伙伴、重要合作伙伴。建交以来，中韩关系快速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促进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又说，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对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意和韩方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友好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普遍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70%以下。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1点，跌659点，成交金额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6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4，跌21.6。美团129.1，跌15.1。恒生中国企业70.14，跌3.42。阿里巴巴89.55，跌6.55。盈富基金20.42，跌6.8。快手65.25，跌8.65。京东集团200.2，跌37.2。港交所337.4，跌6.0。

酥唱不完吓，马老师。 嗯， 系啦，马老师咧，即系今日新咩咩空有成竹， 系 啊，好有把握。 冇人知道究竟你今日搞乜， 好犀利啊！嗱，上个礼拜嗰都几好啊，佢改咗嗰只呢个新版嘅呢个咩话阿 Sam 嗰只歌嘛，系嘛？ 你记唔记得？ 铁塔 凌 云 啊 嘛， 系 啊，佢嗰只叫铁塔头云啊嘛， 或者系踎塔流凌云 啊 嘛， 系 啊。 Sam 啦，就话知我唱咩。 好，咁啊，等待住吓。嗱，今日咧，我咧就系带翻嚟。上次我介绍咩歌咧？阿李老师，你记唔记得啊？ 你上次介绍咩歌？ 嗰只叫做《爱情感觉》。 啊，系系系，同李敏以前有一个。 其实咧，我同好多嘅拍档咧都合唱过嘅，同埋都出过唱片嘅。 系 咁啊， 威啊！ 唔系威，不过即系我有时即系都讲翻，即系个 生命 历史啫。 你都可以噶，其实小强你都得噶。 嗯。 你咩意思啫？你咁样样，我自己买啊！ 唔系你话好威啊嘛，你话好威嘛，你话好威咁样，跟住你其实你都可以噶嘛。 唔系想讲 系 威， 系啊。 呢一只咧，今日我带嚟另外一只同拍档唱嘅歌咧，就唔系女拍档啦，系男拍档噶。 哇 ，OK， 系啦，咁咧佢嗰阵时同我合作做咗一个嗰啲栋笃笑，好多年前啊，十。冇二十年嘅，咁即系都十到问嘅，十几都问嘅啦。咁当时嗰个 show 咧叫《男人知史》，知咧即系知乎者又知，史即系历史嘅史，咁啊讲一啲男性世界里边发生嘅趣事。咁就录咗一只歌曲，其实嗰阵时咧好似应该未有农夫啊。咁但系我哋呢只歌咧都有少少 rap 同埋唱又 rap 咁样嘅吓。《男人知史》有我啦，加埋罗启新。 我最爱好穿旧鞋，我嘅心思是坏，我最妄想出街。 咁你想点啫？ 今晚大晒， 小姐睇你几好样，约你唱啲想唔想？佢话阿哥乱咁撩，有冇中六合彩头奖？呢个大名响唔响？歌场版又未中上，我话乜嘢都唔系啊，净系识整二九唱。佢话留翻年纪都做上等人，只系我最高嘅理想。到底点系好男人？起码一定唔会滚，捞镬冚佢都死忍。咁样嘅男人，边度有得滚？我爱这世界，尽情高声嗌。我爱叹世界，尽情乜都买。我要痛痛快，旧情抛低晒。我要变下态，学人出街。 好啦，男人之屎啊，就系呢一首好多年前嘅一首歌曲啦，吓，都系个 show 嘅一句 show 歌叫主题曲咁样啦，有 rap 有唱嘅。 好，好啦，到我啦噃，咁啊要参加呢个旧曲新词嘅咧，我仍然系继续紧守住呢个岗位啊吓，亦都好多谢嘅，就系有好多嘅 fans 咧都会帮一帮手嘅。咁啊，今日咧呢一个作品咧就系来自发发嘅，咁啊多谢晒佢喺上个礼拜就已经 send 咗俾我，咁就我应承咗佢喺今日嘅话就会为佢唱出啦。呢一首歌曲咧会改编住嘅就系欣妮姐姐嘅。播音人啦，里面呢一首嘅歌曲填一词之后嘅话系同我哋嘅节目有关噶，许哥唔该，喂，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大气里心声广播。愿你地听风骚的我，令怨气变乐事，想你心开朗。丽蕊我声音爽朗，越意越快的广播，马连连你话事，今朝古文讲边个？百万人朝朝听见我三个，千句话通通关心你未算多，为你作心声广播，愿你静听风骚三个，为了你我但愿以后继续再广播。广播劲撑两计将夹到我，令怨气变乐事，风 show carry on， 马连连声音操纵，遇见两计将运功课，马老师你办事，今天估下衰变过，快活人Wish you happy， 笑呵呵，千里路匆匆转眼就过咗，为你作心声广播，愿你静听风骚三个，为了你我誓愿以后继续再癫过。我哋一齐嚟，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啦啦，沙啦啦啦，沙啦啦啦， 耶！ 沙啦啦啦啦啦， 好好啊，发发甜得吓。多谢 晒， 有欣妮姐姐嘅呢一首吓， 冇错， 逼住， 冇错，点样啊？点样啊？强强， 有冇填嗰啲词系俾我？你收埋咗啊？唔俾我唱啊？ 俾你 咁衰嘅咩 ？Sarah， 原来收埋啲人俾你嘅咩？ 系啊，我都唔知啊。原来我衰到连自己做埋啲咁嘅事都 咁阴质噶。原来佢去到咁样， 冇啦。其实我可以俾你噶，不如你唱一次啊。 系，不如我再嚟嗰轮。 好啊，你唱一次啊，咁咪得咯。 好啊， 系咯，哎呀。多謝曬發發，我覺得呢一首歌曲咧，真係可以做我哋嘅主題曲。 冇錯， 我好中意佢填嘅快活人 ，Wish you happy， 笑呵呵，千里路，匆匆轉眼，其實就過咗噶啦，係咪啊？咁每一日嘅話，我哋都真係一個心聲嘅廣播咯。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唔好嫌棄我。 好啦，翻嚟咧，壓軸當然係我哋重頭嘅嘉賓馬老師啦， 非常 萬眾期待，係萬眾矚目， 唉。 等待又等 待，你唔准笑。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反省不懂呼应。 另外咧，我哋嘅点唱马上开始噶啦，而家可以即刻打18723881872388，靓仔 Otten 咧等紧你嘅电话，想点唱，想同朋友讲啲嘢得噶。 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

昌裕。 嗯， 哦，好好好好好好，非常有呢一个农家嘅嗰种嘅感觉吓。 嗯 嗯， 你拨下个头上嗰啲草先啦。 我以为你会改词添，即系你唱翻原有卢国沾嘅词。 系啊系啊， 哦、 我专我觉得佢哋嘅词系 系 无出其有嘅。 农家乐啊嘛，即系嗰种诶耕种嘅。 系啊，本来我想改嘅叫龟公仔， 嗯、 但系好似又好不敬咁样。 嗯， 好，非常好吓、嗯， 多 谢马老师带嚟咁精彩嘅歌曲吓。好， 果然真系冇期待错。 嗯，冇错，好好听啊。直情系听出油啊吓， 冇错， 系啊， 我抹一阵 黑色嗰啲油， 嗰啲系鸡油， 听出 鸡油， 听出鸡油，听出鸡油。 两位，你可以话我唱得唔好，你即刻指正我。 冇， 我边有话你唱得唔好？ 我话冇。 你其实你明明咩叫听出耳油噶？你上网查嗰句说话点解啦？ 不如你下个礼拜一教啦。 系啊， 咩叫听出耳油？ 系啦，冇错。 点解会有黑色嘅耳油？ 因为我平时唔清洁啊嘛，系我个人健卫生问题，我冇怪啦。你嗰度点解你要唔开心？ 系啦， 我都冇话你。 我要解释下点解我啲耳油系黑色，因为我人心个心地唔好。我黑心，所以流出去啲油都系黑色的。 我衰， 系啊， 我自己衰， 系 啊，唔关你事。 好， 你抵死你，流啲黑油出嚟吓。 系 啊，不过都系好嘅，即系佢至少佢好肯唱歌咯。咁、 嗯、 我谂大家都收 获 啦。 好个 two 咁啊，系咪 你仲记得？唔好记呢啲嘢。 two 系啊，你个人生有啲更加多有意义嘅嘢可以精彩嘢可以记，嗰啲唔好记。 好啦，嗱，电话话1872388，可以打嚟点唱啦吓。今日咧就我见到网上都好多人留言嘅，系啦。不过有啲歌，如果个个礼拜嗱咩歌系个个礼拜都有人点嘅咧，明天会更好啦，身体健康啦。 系啊， 妈妈 love you 啦呢啲，即系 可唔可以收一收手先啊？好嘛， 系啦系啦，我惊会即系。太多了， 好 咁咯， 咁咪咁啦，你就系话俾我哋听个点唱名单啦，好嘛？又或者点唱一件事啦，咁但系至于啲歌嘅话，我哋就尽量播咯。 冇错啦，咁啊网上咧，其实都好多人留咗言噶啦吓，咁发发都即刻话佢即刻又开工咯，佢你唱完之后佢又再写咯， 系啦吓，我哋可以做成一个好好嘅组合噶。 冇错吓， 好。 咁另外咧有位阿雷群替，佢话马老师啊，你有得翻去电台开麦，我好开心啊，我等住听你啊，咁样样。咁另外有人想点明天会更好啦，亦都有人咧想点歌俾啲医护人员啦。 嗯， 啊呢位阿 Amy 特别点俾玛丽医院嘅徐石汉医生、护士泳儿、圣加勒撒医院嘅何大伟医生咁样，祝大家身体平安， 所有医护都要加油。 冇错啦，咁亦都有人咧就想点唱俾张伟文先生，知佢身体唔舒服，希望佢快啲好翻吓，等等。OK， 好，留翻一阵间点唱嘅时间啦，好唔好？电话号码1872388嘅， 系啦，1872388，记住啦噃吓。好啦，咁而家我哋会先听一节咧，就系新嘅我哋嘅新闻之后，继续会翻嚟我哋嘅节目噶。 好，天气比较温暖啦，25度气温，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下昼干燥，先交俾新闻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早上闭幕，总理李克强在大会完结后召开中外记者会，他说去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亦为今年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各種複雜環境在變化，不確定性因素增多，經濟5.5%的增量已經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水平。李克強說5.5%左右增長，實際上是在高水平上的穩是不容易，必須要有相應宏觀政策支持，例如財政政策今年亦減低赤字率到2.8%，但是同時加大財政支出力度。他說中國現代化仍然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在過程中以發展辦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說，當前烏克蘭局勢世人矚目，中方深感擔憂和痛惜，真誠希望局勢緩解，早日回歸和平。被問到是否無論如何都不會譴責俄羅斯，李克強說中方主張各國主權、領土完整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和原則應該得到遵守， 各國合理安全關切應該得到重視，中方據此作出自己的判斷，並願意與國際社會一起為重返和平發揮積極作用。他說應該盡最大努力支持俄烏雙方克服困難，進行停火談判和談出和平的結果，當務之急是避免緊張局勢升級甚至失控。至於俄羅斯面臨制裁的情況下，中方會否進一步提供經濟、金融支持，李克強指出有關制裁對世界經濟復甦造成衝擊，對各方都不利，中方願意為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促進發展繁榮作出自己的建設性努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明白有部分市民不愿意入住社区隔离设施，但是若果当局发出隔离令要求相关市民入住，他们不能拒绝。政府昨天已经成立专队，根据风险评估安排市民入住，若果有关市民拒绝，会派人上门解释，对方再拒绝就会采取法律程序。當局昨日派人到訪79個住戶，當中78人應要求入住隔離設施，剩餘1人仍然拒絕，他將有可能被發傳票檢控。鄧炳強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消防處設立的專線截至昨日共收到24000個相關訊息，一半缺乏完整資料或並非求助個案，現時有大約2600宗個案獲安排入住社區隔離設施，絕大部分個案在24小時內能夠獲得相關安排。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下午初漸轉潮濕有霧，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22点，跌667点，成交金额9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4点，跌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6点，跌3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4，跌21.6；美元128.9，跌15.3。恒生中国企业70.14，跌3.42；阿里巴巴89.8，跌咗6.3；盈富基金20.4，跌7毫；快手65.15，跌8.75；京东集团200.2，跌37.2；友邦保险76.3，升1.35；港交所337.6，跌4毫；李宁57元，跌3.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8，日元116.52，瑞士法郎0.93，加元1.278，人民幣6.325，英磅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5。日經平均指數報25083點，跌607點。港金报185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8.9美元，卖出19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用音乐帮大家踢走抗疫疲劳。帮助家中同心抗疫。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答月号，收听日语作品，为大家注入更多正能量。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喺电话未拨通之前咧，不如读下啲听众嘅留言先啦。咁咧、就你嘅朋友 Alex Wong 咧赞你啊，好似伴虎啊，唱得好好听啊，咁样样。嗱，佢话佢话噶吓， 但系好似伴虎我都觉得系，头先我都好熟悉。 咩 Wong？哦，我识啊，系我朋友嚟嘅Alex Wong。 咁另外 Rita 咧，佢话我。同我嘅蝦子餅，即係佢丈夫咧，都退休人士。以前開始聽風騷快活人嘅，你三個好好啊！每日坐在大廳聽你哋，多謝曬先嚇。咁啊 ，Rita 嘅係啦，冇錯啦。另外 Fanny 佢話咧，你哋好啊，三位想點唱一首《最難行的路》俾所有醫護人員。咁啊，支持所有啲醫護人員咧，繼續為我哋打呢場仗嚇，打贏個疫症嘅。 加油加油！ 冇錯啦。咁另外有位 Burton 咧，佢話想聽劉德華嘅《謝謝你的愛》，俾所有咧嚇。而家兴建紧嘅医疗设施啦，同埋一啲香港或者内地嘅工作人员都好嘅咁样吓。 好，咁另外仲有 Jacqueline 啦，咁其实佢就系喺纽约嘅，咁佢就话今日纽约咧，原来都系一样阳光普照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开心咁样迎接新嘅周末嘅。佢话下星期开始嘅话咧，纽约同埋香港嘅时间咧就会唔同噶啦。都系十二小时，我唔系好明白，点样咧？我即系 有时系十三啊。佢下令時間 哦， okay、 咁啊，紐約同埋香港咧係有時差嘅。我希望咧，其實所有嘅朋友都能夠知道啦，可以聽我哋嘅節目嘅，就係 Jacqueline 佢嘅有啲 message 嚟 嘅。好啦，另外咧 ，Sita 佢話咧，借助今日大點唱咧，點咗俾我姐姐 Michelle， 佢聽日三月十二號生日，哥哥阿輝三月十七號，我自己三月廿五號啊，全部都係三月，仲有細佬 Terry 三月廿六，哇，四個都係三月啊！祝大家生日快樂，亦都多謝佢哋出埋我份。出埋我个力量啦，帮我照顾妈妈，爸爸离开咗㗎啦，返咗天家，我而家多伦多吓，咩歌都得㗎，咁帮希望帮我读出啦，咁读出咗啦、 好，另外仲有阿 Frank 啊，佢话三位主持人大家好啊，我有个朋友呢，因为家人呢就快测呈阳性啦，咁所以呢就上个星期六呢返到屋企之后呢，出咗门口就一直都有假，贵不得，只能够呢就留宿公司、酒店呢，因为负担唔起啊，所以每晚呢都要坐喺嗰个椅上面呢度瞓觉，更加冇得冲凉，趁今日呢美好的星期五，我都祝福他和他的太太和女儿可以早日康复，可以一家团聚，大家忍耐一下，我觉得其实都做得啱的，因为如果你说真的这样，也都没办法能够做到这个家居隔离的话，唯有这样做，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所以 Frank、将我们这个 message pass 给你的朋友，叫他加油。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叫做伸缩性的，譬如我举例有个朋友最近就 在车上做事、就 你有说过 又不回到工、 因为他不想 又不想留喺屋企，因为屋企太嘈啦，小朋友咁样咁咯，咁大家都要适应啲新嘅常规吓。好，电话里边咧，我哋有啲朋友就 打通咗噶啦，系啦。 喂，你好。 我哋睇睇先啊吓，第一位系 Michelle 啊， 唔系第一位啊，第二个。 OK， 第二位。OK。 听啊。 喂喂。 Hello。 Hello。 系 啊。 系 啊。你系咪 AY Chan 啊？ 系啊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好 开心见你哋好啊， 你好， 系咪第一次打电话嚟咧？ 系啊，我今日好，我呢个礼拜好顺利啊！我成个礼拜都听祝你哋丰收快活人啊！ 顺利， 咁叫做好顺利。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 平时好唔顺利嘅咩？ 傻妹， 平时点解唔顺利啊？ 有嘢要做啊，跟住又要落，可能要落街，即系买下嘢啊，或者要帮手睇下契仔啊咁样咯。所以今日呢个礼拜系好顺利咁，可以喺屋企。好乖咁样听晒你哋成个礼拜嘅丰收学嘅，好开心 啊！吓，今日好咯，你系家庭主妇。 是啊， OK。 但系我谂而家家庭主妇都好辛苦啊， 辛苦，个个都辛苦。其实而家 佢成日谂 住咩，好辛苦咯，谂定啲咩， 烟又贵。 系啊，不过呢排好翻啲。 嗯，冇错冇错，啲供应可多翻啲啲，唔会好似嗰排咁咧。 系 啊，之前真系挨贵嘢噶，真系唔系讲。 唔系挨贵嘢一件事啦，同埋落到去根本买唔到，你想买贵 嘢 都买唔到。 系啊，冇咩心水咯。 冇错啦， 就简简单单就一餐咯。疫情下大家都明噶啦，唔好咁多要求。 系啦，最紧要健康吓。 啲听众真系好好啊，吓，即系能屈能伸。我觉得你唯有系咁样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即 系系啊，可以煮到啲嘢食，送到饭就得啦。 我觉得好多人都。 最紧要 啱，讲得啱，同埋啲人叻咗，我觉得大家注意嘢食，因为就算系咁，你都冇得食，喺街系啊，街又少咗佢咁样。 好啊，咁你今日想点唱乜嘢啊？ 我今日想点唱首歌叫做刘若英嘅《很爱很爱你》。 嗯， 哇， 咁啊点俾我老公听啦？佢呢排翻工又开嘢啦，又辛苦啦，成日都唔停工作，翻到嚟又腰酸骨痛啦，咁啊煲啲靓汤俾佢饮啦。跟住就澳洲嘅家姐啦，佢哋都经历过疫情，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咁即系咁严 重 啦。咁佢都安慰翻我哋香港人，佢话：哎呀，唔使担心啦，我哋澳洲之前都系咁，你哋加油啦，好快就过噶啦。 冇错，系我有个美国朋友都系咁讲，佢话嗰阵时佢哋又爆得好劲，即系 Omicron 一嚟嘅时候，因为太容易感染。 系咯，我英国嘅家姐都系咁讲，佢话一定要去到一个最顶点之后嘅咧，佢就会回落噶啦。但系而家就挨紧上去啦，挨紧上去，一定系咁样嘅，因为呢一个根本。 又有中央又帮我哋咁样，所以话你放心啦咁样。 好， 跟住就有啲朋友又系做紧美容生意啊，发型屋啊 ，Mimi 啦，我亲戚 Mimi 又系做紧美容生意，挨紧租啦，跟住业主又唔帮手减埋租啦，佢哋都而家喺度系咯，希望快啲过啦。跟住仲有表姐啦，系咯，同埋啲朋友啊，同啲旧同事啊咁样。 好啦，总之希望大家都系顺顺利利、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好唔好？ 大家咁话， 挨过去就好噶啦，好唔好？多谢晒， 多谢晒。有呢一首歌， 你要保重身体啊！ 打咁啊， 好，加油， 加油， 拜拜。 很爱很爱你，刘若英。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 后面就很爱很爱你啊。好啦，咁呢位朋友咧叫 Mickey 嘅，佢话咧几位主持你好啊，我系第一次点唱，早几日好唔开心啊，因为我外公突然间离开咗，我未能够接受呢个事实。九年前呢就是婆婆因为病在医院走了，九年后呢就是公公走了，我知道是时候呢要摆低外公的重担啦，我要好坚强地生活，我知道呢外公和婆婆都在天国守护住我的，多谢一排在我背后撑住我朋友和我另一半啦，还有在我不开心的时候呢都愿意付出时间听我讲，真的好多谢你们啊，我可以跟你们讲放心，我会慢慢放低重担，我希望你可以读出这个心情啦，这样。 那就好啦，你最近要节哀顺变。 沒 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叫做嬲叔哈，咁佢就系话大家好啊，妈妈咧系101岁啦，哇好犀利啊，住喺老人院嘅。上个星期咧，虽然咧都系染咗呢个嘅新冠病毒啊，幸好啦打咗两针啊，所以咧症状咧好轻微咋。咁啊想点唱俾佢同埋所有嘅患者咧，都希望大家可以早日康复，更加希望咧就唔好再揾藉口唔俾老人家又或者系小朋友打针啦。 另外 Jenny 咧，佢话点唱俾阿妹冯冯听，昨日生日同埋听日生日嘅大家姐，祝佢哋身体健康。喂，马老师啊，你都读下啦。 系咯，你有冇啊？你有冇有冇睇啊？ 嗰个啊，有啊。 都系睇手机啫嘛，我谂你个手机冇拎去当系嘛。啊，另外 有三部手机喺度准备紧。 好嘅，咁你慢慢啦。阿 Tim David 佢话咧，各位听众每次咧礼拜五呢个环节，大家咧都要忍耐一下噶。哎呀，马老师真系好听啊，唱得呢个我加噶吓。 你咁都加得攞？ 我知啊，呢、這个、okay. 我依家喺度 search 紧呢个人族，揾紧个 Tim David 出嚟啊。 OK， 系啦。咁另外咧有一位朋友咧，佢叫做林月月，佢话点解今日咧你播个 remix 唔播泽田研二或者系呢一个玉置浩二啊？因为我唱片房揾咗好耐，我两个都揾过都揾唔到，系、我都想啊下次有机会啦。 我哋会尽力噶啦。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打通啦，1872388有 Peggy 嘅，不如听听个电话先啦。Hello Peggy， Hello， 你好， 你好， 听到个嗬？ 听到，好清楚。 我哋系咪第一次倾电话 ，Peggy？ 系啊， 系啊，今日有好多，系啊，今日有好多第一次。 哦， 系啊，我有时候会认得你哋把声噶。 系啊，好开心喎，同你哋三个第一次倾偈。 多谢你。 你平时有冇听啊 ，Peggy？ 哎呀，我系你 fans， 你哋嘅 fans 嚟嘅。 多谢你啊！ 日日都听，就算星期六日都会重温嚟听。 唔好咁疯狂啦 ，Peggy。自己唞下啦。 嗯，好。咁咧，我打上嚟想点唱咧，就系、是我两个妹妹，一系呢个月生日，我又系呢个月生日，咁啊，祝佢哋生日快乐咯。 好。 身体健康啦、啊，咁样，同埋因为疫情关系冇得出去食饭， 系啊。 咁啊，透过大气电波点唱俾佢哋听，咁、啦。 好。 好多三月之星、啊，你屋企 系啊，你都系啊，你都系 啊。 你知唔知？保祝你先得， 多谢， 生日快乐， 我都祝你生日快乐吓，成、日都青春常驻，身体健康。你知唔知其实有个吓嗰、那个人都系三月生日 嘅吓系咩？ 系啊，你讲下 吓 吓，你衰三月噶， 我而家吓吓 吓， 我都预祝生日快乐啊！ 叻叻啊！ 多谢 Peggy 姐姐， 系啊， 冇客气。 佢死都唔肯讲自己喺边日啊，可能佢惊我哋落佢讲得 点会啊？讲埋出嚟啊嘛！ 你想唔想我讲啊？ 嗯， 好。 嗱，我俾个成俾个成数表你啦， 俾四个选项大家拣。 二七就等于十四，咁你估系边日啦？二七一十四，到底系边日咧？到底系十四号定廿七号咧？大家估 系啊，冇错，嗰日系星期日嚟嘅。 二七一十四， 哦， 二七一十四系啦， 系啦。我哋问咗佢嘅，我话点解唔话俾我哋知佢几时生日啫？同 佢惊太多礼物咧，佢摆唔晒啊！ 冇错，佢话我间屋虽然好大，但系咧 万几份礼物我摆唔晒。即系 唔使咁神秘啦， 啲人送车送楼咁唔系咁好 啊 嘛， 我都太多用唔晒，唔好嘥， 就系咁咯。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 Peggy， 好 ，thank you， 好，拜 拜， 拜拜，哇， 一生中最爱，谭咏麟 啊呢首， 你使唔使送埋边阿娟听啊？阿马博士， 阿娟、阿方、阿珍咯，全部听晒 ，Wendy 啦，送埋。 呢一首歌咧，其實就係 Michelle 所揀嘅，咁、就係話咧想誒點呢首歌曲咧俾佢嘅老公聽嘅。 積極等某日，終於可等到一生中最愛。 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如假，如可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 好啦，一生中最爱都将我哋节目咧带到尾声噶啦吓，咁啊今日系星期五啦，即系话你再见面已经系星期一嘅长袖。 冇错，其实大家真系不妨可以咧学习阿 Peggy 嘅，其实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话都可以继续重温 archive 我哋嘅节目噶 吓，一样可以将个欢乐咧留住喺身边吓， 延续落。 好，马老师，咁啊下个礼拜等待你啊翻嚟同我哋分享你嘅欢乐啦，好唔好啊？ 冇问题。 系，咁我哋计下个时间，或者我哋做少少调配 安排。系啦， 咁就可以再听到马老师真人出嘢。 要准备去剪头发啊，做面膜、啊。 咩都剪啊，你咩剪晒佢啦？有得剪就剪。 眉毛啊， 总之 觉 得长 啊， 觉得长嘅嘢都剪剪佢啦。 系啊， 你有啲咩长噶？ 总之长嘅就剪咗佢啦，好唔好？ 好，下个礼拜一见。送俾你，周慧敏《孤单的心痛》结束。 拜拜， 拜拜。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放我未老。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中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放爱未老，盼永远心伤痛不说半句，只懂相爱，难改痴心。是我 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 是我此生主宰，不是。